是孤单的人，只有我，没有谁在乎谁跟谁分手，每个时钟都继续转动，是下你听不到的承诺，流星怎么不去落在倒数声中，我剩下什么，没有谁甘心对话 心的水

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是绝对注定脉搏相通，十年有过去，也年过去，仍然是未变的一对。就算全个世界亦都失去，他也在这里，全场白然寂静，他都给我衷心的赞许。就算谁爱过我，又给 给失去，他执意不退，旁人视为负累，他便不觉苦，静心等我归去。活成乐逐然慢慢衰，要是合约一方食言就破碎，善男信女谁情义力劫不衰，若缘分意来又意去，结伴大概只因暂时被配对，在人际里谁才是被爱的根据。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。